都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是不是？是不是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首他的歌？在你的心目当中，他的歌曲是什么？是《鬼迷心窍》，还是《当爱已成往事》，还是什么？还是刚刚的这首《凡人歌》呢？其实年少的时候呢，只是觉得这首歌曲旋律好听，只是觉得李宗盛的演唱方式很不一样。但是呢，稍微年长者，随着这个岁月的打磨，慢慢就会品味他的歌词。为什么每一句歌词都直戳你的心，每一句歌词就好像是在说你一样呢？这就是经典之作吧，这就是大家之作吧，大家之作哈，说的是名家哈，名家名言呢，对，就是这样的感觉哈。好了，北京时间9:05:38，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是不是听到这样一首李宗盛的歌曲，也被他一击击中了呢？瞬间被他击中了哈。好了，一首经典老歌拉开了本周汽车音乐会的大幕，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不管你是骑车听、坐车听还是开车听，不管你是坐着听、躺着听、趴着听、站着听OK 都没有问题。好了，几种方式，家族群当中发位置哈，共享位置，还有我们的亲亲聊天室，下载亲亲 FM 选择汽车音乐会。对了，中间还有一步，对，下载亲亲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汽车音乐会的全新企划单元，今天继续来说，来网红打卡地哈，今天说的是山东的老井，去过吗？石屋村落螺旋老井，特色山货，在山东新泰市龙岩镇掌平洼村，一口神奇罕见的螺旋井，最近又成为网红了哈。从高处俯瞰，这口水井呢，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漩涡，通往地下。古井之上，一条石雕的巨龙俯首向下，沿着古井108级台阶，随着井壁盘旋而下，通往幽深的井底。这口螺旋井造型非常奇特，规模也很惊人，井深达28米，上口直径超过26米，如同一座倒立于地下的9层高塔，令人很惊叹哈。据说1966年初，一声嘹亮的号声打破了掌平洼村的宁静，打井工程正式动工。从1966年到1976年，从开山的第一锤到水喷涌而出，掌平洼人耗了10年的时间修了这座井哈。根据村里统计，10年打井一共用了7万余个，砌石2万立方米，耗掉了4吨的铁钎，损坏了这个镐锹啊，不计其数。挖出了这口深18米，井宽18米、深28米的螺旋井，这108级台阶，每一级都留下了山东汉子的执着汗水和不屈的精神。掌平洼村的一代人的芳华，改写了掌平洼村靠天等雨的历史。而前辈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挖井的精神，也永远留给了后辈们，鼓励后辈人哈，留在后辈人的心中。从公犬催人吃水到网红的景点，老井完成了华丽的转身，村民们的生活也实现了从贫困到富裕的转变。震撼的螺旋井，清澈的井水，悠悠青山和小桥流水，当年解决了赤水南的老井，成了掌平洼村乡村旅游的核心景点。当年井中挖出的石头，被村民们垒成了具有乡村特色的石屋。那村支书呢，也介绍说，假期高峰时期，每年来老井参观的游客达上万哈，一年来这儿游客的达几十万。哎，有空咱也去支持一下啊，呱唧呱唧，掌声鼓励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乡村建设。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歌曲吧，一首励志歌，来自青春 Three We Rock。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望之前，成为彼此的光源，我有力量冲破所有梦的极限。 We rock the world, We rock the world, 我绝不退让，出发一起冲向前吧，肆意狂想，用我的主张跟世界搏斗，拿起我最骄傲的倔强。 We rock the world, 一首励志歌哦。或许你没有听过王雅君这个名字，但是一定听过她写的歌吧，比如说张韶涵《隐形的翅膀》啊，原来是出自她的笔下，可谓是家喻户晓了。歌词呢也是特别正能量的，甚至收录进了高考的作文题目。这首 We Rock 是她当年写给一群勇敢追梦选手们的作品，歌词简单直白，却是唱出了年轻人不服输的斗志和目标坚定的力量，听起来是撑劲十足哈。好了，听听聊天室你来了吗？不用看，夏华一定来了，待会儿看点赞数就知道不羁知识来了没有啊。还有些老朋友，比如郝先生啊，5034啊，笑笑爱天天呐、啊，还有没有没点到的？好了，没点到的举手，我也看不到了。好了，汽车音乐会好音乐正在播出，继续来分享刘志佳的《说爱你》。从歌唱比赛走出来的刘志佳，天生拥有一副好嗓音，从小学习钢琴，后来进入美术学院学习舞美设计，我还是拗不过对音乐的热爱哦，最终选择了这一条道路，才有后来你看到的歌手刘志佳。歌手刘志佳这首《说爱你》是翻唱 Jolene 蔡依林的作品，两人都特别擅长这种舞曲风格，不过经过重新编曲之后，保留原曲的精华，也加入一些时尚感，层次分明，不过感觉刘志佳的声音和 Jolene 蔡依林还真的有些相似呢。来分享这首《说爱你》。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更难以言语，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却比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也终于勇敢说爱你。一开始我就不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吗？这感动从此陌生，倒是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想就从今天起，I wish 想一

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在人多时候最沉默，笑容也寂寞，在万丈红尘中后找个人爱我。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泪开始坠落，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爱，像你可尘埃，还是会带给你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爱，在你的未来，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远的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次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爱，像一颗尘埃。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次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爱，在你的未来。 又是一首老歌新唱哦，对这首歌曲大家并不陌生，对，就是刘德华的这一首《谢谢你的爱》。我不要抱怨我的爱，就是刘德华的声音完全变成了精润级的感觉，就是声音更加厚重哈。当年凭借阿里郎走红的阿里郎组合主唱精润级，经历了组合的分分合合之后，还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歌唱事业，活跃在各大音乐舞台上。这首《谢谢你的爱》一首翻唱作品哈，唱出了自己的感觉，碰撞出了全新的火花。喜欢金润吉的声音吗？好像在我们的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也算是常客了，他的作品呢也不少。刚刚有听到一首翻唱作品，有很多的流行歌手就是他们出道的时候喜欢就是自己写歌唱自己的歌，绝不翻唱别人的歌，也有一部分呢就是通过翻唱别人的作品然后慢慢走进大众的视野，然后再开始慢慢唱自己的歌，写自己的歌哈，都是不一样的过程吧，不一样的路径，但是殊途同归，最终都是通过努力可以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可以走向成功的。好了，汽车音乐会好音乐正在播出，萧亚轩准备好了没有？马上送至你的耳边。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究竟是什么？像一个下了魔咒的苹果，上次恋爱的结果滋味要比想象苦涩得多。分手纪念日午后还闻得到时间里的寂寞，还好天气还不错，找朋友到海边去吹吹。邂逅是一种了解自己窗口、当爱情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离他远走，曾觉得整个世界都放弃了我，而朋友一左一右一左一右陪伴着我，在离我最近的地方守候，于是我一点一点一点一滴心平气和，就算听说他和他过得很快乐，虽然爱一左一右一左一右耳边问候，我却不想为寂寞重蹈覆辙。我问我自己，准备好了没有？ 十年日无后，还闻得到时间里的寂寞。还好天气还不错，找朋友到海边去吹吹风。曾听过有人说，爱情瓦解后是一种了解自己窗口。陪伴着我，在离我最近的地方守候。于是我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心平气和，就算听说他和他过得很快乐。虽然爱一左一右一左一右耳边问候，我却不想为寂寞充当负责。我问我自己，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没有？萧亚轩，好了，稍作休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全球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了，第25到21位的歌曲。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我 是汽车音乐会，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历史青山探寻红色足迹，小渊串门开启心灵奇旅，颐和永定京西人，紫气东来门头沟。11月29日，第15届永定河文化节正式启幕。 以上为广告时间。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25位 Chase the Feel。 第24位徐胜恩 Tonight。 第23位骆先生影子说。 是谁在等天明，是谁在数星星，这首歌谁在。 第22位吴建豪趁爱打劫。第21位蔡徐坤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Let me show my love girl,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I just wanna talk to you, Don't be afraid。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Boy, wanna keep it cool, but I know every time you move, got me frozen. I get so shy, it's obvious. Yeah, yeah. Catching feels like butterflies. If I say what's on my mind, what I hit bullseye. Woo! Dude, I'm ready, aim and fire. Baby, I feel like Cupid's on life. Oh, yeah, yeah, yeah, tonight. Yeah, tonight. If your heart beats so sweet, well, let me know.Anything, a mystery, oh Lord, gotta get to know you more. right. Are we on the same vibe? Wonder what's on your mind. You got me good and I wanna be a boo. If we start well, I wanna be a boo. Underneath the neon lights, baby, electricity tonight, baby. I know love, it is such a funny thing. A mystery, gotta get to know you more. Cause I can feel a real connection, a supernatural attraction. I got the feels for you, yeah. 亚洲女子组合 TWICE 发行他们的首张英文单曲专辑 The Feels， 在各大音乐排行榜上都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哈。这首同名主打节奏明快，很有 disco 兼容流行色彩的感觉，加上 bass 和鼓点等等多种元素的通力配合，大饱耳福，有没有？在这些动感跳跃的音符当中，你也可以感受到那种一见钟情时刻的激动和幸福。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位。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了，进入到第20段了。好了，我是腾丁，你是谁？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有没有来打卡报道呢？好了，现在要点名了，看看听听聊天室当中今天抢到沙发的是谁。等一下哈，我先刷新爬一下楼。哎呀，信息太多了。好了 ，Miss 梁啊，是一位新朋友哈，比较爆冷门呢、哦。以前你好像没有抢到过沙发。之后呢，自由行，还有变形擎天柱、字母妹妹、雪孩子、面朝大海、葛大爷、生如夏花，陆陆续续都已经进门了哈。来，生如夏花，来坐在那个板凳上招呼一下大家。大沙发被别人抢走了。好了，接下来笑笑海、天天一个胖子、54 cents， 陆陆续续都到了哈。还有，这是清风飘扬。哎，是我们的新朋友是吧？是被凡人哥给招过来的是吧？啊，凡人哥。还有人在说大家周一快乐哈，新的一周新的开始，一定要鼓足精神。怎么样才能鼓足精神？当然要听汽车音乐会咯。一个胖子说，车上听，单位听，路上听，家里听，听就完了，又不是没这条件。对呀、啊、听就是了，管他在哪儿呢，谁没这条件呢？这么好听的节目谁又想错过呢？好了，也提前预告一下一个好消息哈，待会儿在我们的第二个小时，让一位特别嘉宾光临我们的节目，耿思汉。大家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来问一问。来，掌声期待一下，别着急啊，再过20分钟，他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期待一下，也攒一攒问题，想问耿思汉哪些问题呢？在聊天室当中抛出来吧。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也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第24位，徐盛恩 Tonight 啊，这是他去年10月发布的作品，收录在专辑 Unplanned 当中，有很强的 Trap 风格，整齐的鼓点，稍微带点俏皮的新潮旋律，就像甜点在茶余饭后端到你的面前咯。 Telling me everything about you right now, wish I courage your vibe tonight,请你不要再一直盯着手机，你可以多关心我或者 hold me, show me your energy, stay with me. I say, ooh, we'll make it love tonight, we'll make it love tonight. I say, ooh, 叫不到 Uber， 你早就搬进我的心里去住了，让我猜猜你最喜欢哪种情歌，能否在你歌单里面预定一个名额，为你准备了幽默还有吉他和篝火，对了还有我是你的收获，就让我陪着你度过每个周末。 Hey Charlie give me a loving， Your lip makes me fizzy， The way that you hold me Leave me a sweet memory， 我最近一直都沉醉在我们的世界，我希望你也会一直在我不再去。 Show me your energy, stay with me. I said, ooh, we're making love tonight. We're making love tonight. I said, ooh, we're making love tonight. We're making love tonight. I said, ooh, we're making love tonight. We're making love tonight. 徐承恩这一首 Love Tonight， 人家名字就叫 Tonight， 我加一个 Love。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好了，继续攀升了第2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洛先生的影子说，这是一首令人惊喜的产物，新生代音乐人严鹤包办词曲，洛先生演唱，在悠扬婉转的曲调里，戳人心窝的歌词里，瞬间会把你带进情绪里，实现和影子的奇妙对话。你有过吗？和自己的影子对话。 那些只言片语被封存的记忆，再提起时还是伤感了几句，曾经故事一滴也只剩下曾经，谁在哭被遗忘的感情，凌晨别的安静未被住的姓名，点开时又会难过的不小心，多少口不由心，多少无眠夜里，这一世连梦都停在过去，谁在等天明，是谁在数星星，这首歌谁在听，谁又哭红了曾经，数不清的过往不忘的感情，一个人忍不住的哭泣，窗外下起了雨，泪声枕头心底，那故事中的人说了对不起，站在窗前言语说给了空气，影子说你还是没忘记，凌晨别的安静未被住的姓名，点开时又会难过的不小心，多少口不由心，多少无眠夜里，这一世连梦都停在过去，是谁在等天明，是谁在数星星，这首歌谁在听，谁又哭红了曾经，数不清的过往不忘的感觉， 叹气，一个人忍不住的哭泣。窗外下起了雨，雷声震透心底，那故事中的人说了一句对不起，站在窗前言语说给了空气，影子说你还是没忘记。 是谁在等天明，是谁在数星星，这首歌谁在听，谁又哭红了曾经。 数不清的过往，不忘的感情，一个人忍不住的哭泣。窗外下起了雨，雷声震透心底，那故事中的人说了一句对不起，站在窗前言语说给了空气，影子说你还是没忘记。 有没有感觉到直戳你内心深处的这首歌，应当是具备了所有在网络上流行开来的潜质。乐先生影子说，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好了，继续攀升，转换情绪了，第2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快歌，吴建豪，趁爱打劫。我说趁热打劫吗？趁活打劫？趁爱打劫。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2位。8年前的作品了，现在听起来还是如此时尚。

虎契尼笔下最逗趣的人物群像，一场幽默讽刺的遗产闹剧。12月3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虎契尼歌剧《贾尼斯基基》将爆笑上演。指挥家吕嘉携手男中音歌唱家刘松虎及张文沁、薛浩寅等优秀青年歌唱家，共同传递歌剧大师的不朽魅力。 进口 Jeep 大气裸机，全系标配威六大排量自吸发动机，百万级空气悬挂，购车享160,000现金直降，详询 Jeep 中进百望8240-2666。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4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北京时间10点01分12秒，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你是谁？好了，继续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热议吧。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因为在聊天室当中，特别希望大家来积极互动，来提问哈。因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来宾，他是谁呢？ 分手分得不够残忍，这点爱恨没见得刻下伤痕，我不可能悲惨的泣不成声，也许我太适合人。爱错了。 对了，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来宾就是耿斯汉，来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很开心来到汽车音乐会。 哇，你的声音还能再好听吗？已经不能了，太好听了。 谢谢。 真的很浑厚的声音啊！其实我一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就觉得有压力。会不会抢我的饭碗啊？你要我们对声音特别敏感，因为是电台 啊，明白，嗯， 对，然后对音乐也特别敏感，对我们最敏感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来，刚才我说的，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声音，一个是 声音， 一个是音乐，一个是 声音， 声音， 一个是音乐， 音乐，然后不是是汽车吗？ 汽车 的 还有什么？ 还有， 你确定不是工资？ 我被问到了。 被问到，开始一开场就有个坑哈、啊。哎，开玩笑，开玩笑，我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逗趣哈、啊，想知道大概耿斯汉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其实刚刚来的时候，看看你是一个就是装扮很朴素，就是一个大男孩的样子，是不是？ 对，应该是吧，我觉得应该是大男孩挺好的， 就是特别可爱的大男孩。 始了，然后做起音乐来特别认真，然后跟大家讲起话来，刚刚开始呢陌生人还有一点小羞涩，然后慢慢熟了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的一个大男孩，就是我的印象，不知道是不是准哈，反正我感觉是这个样子的。好了，我看到听听聊天室当中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提问了，看来真的没想到在我们这聊天室里面还有很多一直关注你的朋友哈。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有人就在关心腿，最近腿受伤了是吗？ 没有，是今年年初的时候腿受伤了。 哦， 啊，就是当时也是在北京，当时不小心在健身房里就是。哎，就用力过猛，然后就一下受伤了，然后还挺严重的，然后养了大概半年，现在已经，谢谢大家的关心，现在已经康复的差不多了。 对，我觉得这个健身很重要哈，但是不要那个太用力了 啊，对，过度 掌握好一个度， 是的，是的，是的， 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常年健身是个好习惯，未来如果你要开演唱会的话呢，恐怕这个你的力量啊是会支持你的，很重要。 是，我觉得每天。大家做一做，就我现在每天做一做有氧，就是感觉还挺舒服的。对，有些时候会跑步啊，有时候会游泳，就感觉还挺好的。之前是练力量吧，但是受伤之后就心有余悸，然后就有点不敢练力量了。这段时间啊，对 哦，但慢慢恢复吧。你看，就像开车一样，如果开车你要是有剐蹭了，或者是有一些碰撞了，就很长一段时间就不敢开车，就这样的感觉。好了，你看我这转的多好啊，汽车音乐会啊。没有，其实我刚才是想还是先说音乐方面啊，车没关系，待会儿也可以请听众朋友来给耿思翰来这个出题哈，出难题都没问题，比如说我们有不同的车型，来让他的音乐呢给我们的车对号入座，而且待会儿我们不能听 CD 了，要必须要现场给我们唱啊。 好的， 比如听众点我开的是什么车来告诉我你开的什么车，你要哪首歌点，或者让思翰呢来给你来定制一首歌，现场作曲作词 啊， 定制 啊，这个也 有一个坑哈， 也可以试试看，我觉得 可以试试，没关系，现在我们还有储备，有很多很多的歌。其实刚刚说有这么半年的时间哈，可以好好沉静下来。我觉得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讲，有这样一段时间沉静下来，其实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是的，就是可以那段时间就是。被迫休息嘛，其实就是还是可以去想好多事情，可以去想今年的一些事情该怎么做，然后也是专辑一直是筹备的嘛，筹备的状态，然后终于在今年就是专辑跟大家见面了，也是很开心的事情。 那应当说在休养期间呢，还是在努力的去筹备这张专辑， 是的， 也可以有好多时间能沉下心来好好的去把它再精良一些。 对的，就是可以把它做得更细致。对， 好，既然说到了专辑，我们就赶紧趁热打铁来说这张专辑。专辑里面呢有很多歌曲哈，很棒，一边年轻一边老去。刚才还在问思哈，这首歌曲写的什么，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名字，然后包括还有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躯壳人生》啊等等。先说这首吧，一边年轻一边老去，什么意思？ 我觉得一边年轻一边老去就是我今年那个二三月份的时候，就是当时拿到这首歌，然后就是一直在就很感动，那个时候拿到这首歌就非常感动，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妈妈每天陪着我，我觉得就是这首歌写的其实是一种陪伴的感觉，我觉得在我心里是一种陪伴和一种共同度过啊，好像有点沉重，但是确实是，我觉得这是一首很多情感的歌，它就像时间一样，就是会缓缓的从我们身边这样流过，但是它也不讲话，有很多人也是一直陪在我们身边，有些时候他们可能会帮我们一把，有些时候他们帮助完我们，他们可能会离开，但是我觉得对于所有的事情我都应该报以感谢，就是我觉得是这些人让我一边年轻一边老去。对， 不慌不忙不嫌不轻，我要和你一边迷失一边寻，和你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何惧困境一边欢聚一边分离，我还是会想要和你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 是想要做却来不及，或许是我想逃避，然而我发现他们明明可以来得及。无论你攀升到哪里，我都会这样搀扶着你，无时无刻，无夜无明。我要和你一边迷失一边寻，和你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何惧困境，一边欢聚一边分离，我还是会想要和你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 说其实严格的界定哪一首歌曲适合哪一种车型可能有一些难度哈、因为可能我们在音乐当中品味的就是一种人生，就像是我们在驾车的时候，在白天夜晚，在喧嚣的都市，或者在人烟非常稀少的这样一个沙漠啊等等不同的景象，体现出不同的人生。就比如这首歌，那我设想的场景就是开着一辆车在夜晚霓虹初上的时候，绕着二环三环漫无目的就这样走，看着外面的灯火，看着外面的喧嚣，仿佛和自己有一个玻璃之隔，离自己很远，但其实人自己就置身在这里面。 是， 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您刚才讲的是一个在我心里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件事情，哪怕就是一个人开着车，有很多霓虹灯一直在闪。因为我是一个还挺喜欢开车的人，对，我挺喜欢开车。然后我觉得在开车的时候我其实可以思考挺多事情的，因为虽然我们在行进的过程中，但实际上它是也是一个很独立的一个空间。其实我觉得在开车的过程中我是会心绪是很安静的，其实好多时候就是会很沉静的去思考好多事情，我觉得应该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吧。 对，就是你在家里去思索写一首歌，和你开着车移动的车厢里面的思考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完全不一样的。因为 对 窗外的风景其实一直有在变化嘛，就是有变换，然后你对这个城市的感觉就会，就是对这个城市感觉这个城市就一直在动，就是会有这种感受。对， 就仿佛你所经历过的和你将要经历的事情在你眼前刷刷刷一掠而过一掠而过。你看同时这里面有你曾经的故事，也有你未来将要产生的故事，还有别人的故事，全部交织在这里了。在移动的车厢里可以看到这么多的风景，哎，真的太赞了。那如果有这样一首哈《躯壳人生》，就专辑同名歌曲哈。 对啊，是《 躯壳人生》。 躯壳人生， 待会儿我们来听一个现场版的。 哎，可以，没问题。 好，在听之前先给我们设计一个场景，比如说这首歌曲要拍 MV 了，我不知道拍没拍过哈。 拍了，但是是一个比较意象化的一个 MV。 对， 意象化的， 对，就没有那么直接的一个。对，是， 如果你作为一个 MV 的导演，现在就让你现场做一个 MV 的导演，你在现场给我们弹唱这一首躯壳人生的时候，先给我们大概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我觉得躯壳人生的场景在我心里啊，我觉得应该就是可能我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很累，然后那个开着车，然后准备开着车回家，然后回到家里，家里有停车库有地库嘛，然后应该这个时候打开收音机，然后然后就躯壳人生就放出来了，然后我们就不愿意先愿意等这首歌放完了，然后我们再出车门再回家，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感受。 哦，就是一定要把这首歌曲听完。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很疲惫很疲惫，但是听了《躯壳人生》之后可能有一些思考，有一些感悟，然后再重新的轻装上阵吧，我觉得啊，然后我是觉得《躯壳人生》是这样的一首歌。对， 嗯，好，那现在给我们来现场弹唱这首《躯壳人生》好吗？来，掌声！其实我们还有很热烈的掌声啊，只不过你听不到，在我们电波那一端，听众朋友正在鼓掌听。 好的， 好掌声啊！好，准备一下，嗯，现在就给我们带来这首《躯壳人生》。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来提问哈，也可以来点歌哈。 喂，你好。好，我带了把琴在身上，然后我就简单的弹唱一下。 好的。 Hey, check one, two, three.陈旧的餐桌布满了灰尘，背叛狼藉的声光就为了知心朋友，还是那几个见面聊着空洞过时笑梗，或是幻想的人生，耳边传来不自然的回声，空荡的房间只剩我醒着，关于生存我没有天分，擅长和极端的寂寞共存，安心待在同温层，仍然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漫无目的躯壳人生。那个人，我所有的爱和终身埋，我早已腐烂在深海的地带。你会不会在这世界崩塌之前出现，牵着我离开。 谢谢， 全情投入，特别特别的投入看这首歌。 有点不好意思。 为什么不好意思？ 因为刚才好像调起的有点高 然后呢可能制作人会觉得，哎，其实知道吗思翰，你这个首歌曲 key 再往上提也没有问题啊，来再重新专辑重新打磨一下，把这 key 再提高两个度完全没问题啊我觉得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听你现场演唱和 CD 真的是没有太大区别的，这就是实力， 谢谢，谢谢， 两个字， 谢谢， 实力， 这是极高的夸赞了 对的，你懂的对，其实我们能够这个要感受到一个歌手的实力，一方面是看他的创作了，另一方面就是看他的现场，听他的现场，一定要去听他的现场金指标哈。好，现在有听众在说，哎呀，我第一次知道思翰哈，是你的美丽世界的孤儿，当然一首歌曲现场唱，是不是现场能吗？来给我们， 您说是今天现场唱是吗？那我 世界孤儿， 我 是听众说的，不是我说的，你自己决定。 那就清唱，那就清唱两 清唱。OK OK，美丽世界的孤儿。 这个歌我真的，因为这据我现在真的比较久的一首歌，时间就是2014年的，当时唱的。 是。 来我来，那我就给大家清唱两句。 好的。 我得找一个调。 掌声越热烈，唱得越卖力。 这回别再高了。 好啊啊啊啊 ！OK， 我来，我来试一下。啊哈、啊！别哭，亲爱的人，我们要坚强，我们要微笑，因为无论我们怎样，我们永远是这美丽世界的孤儿。 别哭，我亲爱的人，我想我们会一起死去。别哭，夏日的玫瑰，一切已经过去。你看车辆穿梭，远处霓虹闪烁，这多像我们的梦。宝贝，看看远处月亮从旷野上升起，求你再抱紧我，我感觉冷，我感觉疼。你看车辆穿梭，好像在寻找什么，他们多像我们的命运。啊啊，别哭，亲爱的人，我们要坚强，我们要微笑，因为无论我们怎样，我们永远是这美丽世界。 说我们前面听到的是斯翰的收，啊，一边年轻一边老去，去可人生等等，这张专辑整个都是在收哈。 对，是。 之前的作品呢，这比较大概有七年了吧，七年前就 是 在放。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整个我也比较年轻，那个时候，相 对你现在也很年轻。 那个时候还是处于一个懵懂的大学时期，那个时候我才大三，然后那个时候感觉就应该大开大合一点唱歌，然后现在我觉得，我现在觉得唱歌对于我来说新的理解就是我应该收放自如，或者说其实收比放要难，对。 那应当说呢，这张专辑制作人给你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没有让你去放，因为觉得放已经 OK 了，没有问题了，斯翰去放，去尝试这样的歌曲没有问题，而这张专辑却让你内敛，再收回来。 嗯， 是 不是？是，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控制，我觉得因为就是像像刚才那样唱歌，对，我觉得就是像《美丽世界的孤儿》那种唱法的，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更希望自己可以声音在就是可以在电波里或者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 CD 里或者怎样，就是大家可以一直循环的听下去，而不是说只是感觉啊耿斯汉好有爆发力啊，就是我现在对于我的声音会有这样的新的要求。对，原来我可能会觉得我想当一个现场歌手，现在我会觉得我想当一个唱片歌手，大概是我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观念上的一个转变。对， 刚刚是翻唱汪峰的歌啊，你很喜欢汪峰是吗？ 我非常喜欢，对，汪峰老师啊，对， 是你的老师，当过你的老师， 对对对，现在也是我的老师。对，我觉得就是汪峰老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然后人也很棒的，同时创作欲非常旺盛的一个歌手。对，我觉得他是写歌，他写歌写的真的很好。 你发现了吗？汪峰从宝家街走过来，一路走过来，他其实就是完全做到了收放自如。他的很多歌曲呢，可以放的让你感觉撕心裂肺，但有些歌曲可以收的让你感觉是完全是那种温柔的抚慰。 对， 是不是？啊，你看我用词多好，撕心裂肺，温柔抚慰，是不是？ 是 啊，对，你之前你可以做到，你说其实收比放更难，放年轻的时候，年轻有这样的力量，我们都可以做到。包括汪峰老师，他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个嘶吼，那个声音哈，你在做声音训练的时候都懂得。然后到现在，你看他年纪越大，反而他收的更多了。 是， 对，可能现在这张专辑对于思翰现在年纪来说呢，做到收，我觉得其实挺难的。 对，其实我觉得也是处于一个在自己磨练自己的这样一个过程，肯定是难度是很大的。对于我来说， 是 这张专辑的主题，我觉得如果从演唱的技巧上来说，应该就是收，就是收敛或者是压制。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对我之前的印象可能比较深一点的，都是那种爆发力很强的一些歌曲，但是我觉得我想让大家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我自己也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些突破。对，我觉得这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歌手成长的一个必经之路，可以这么说。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去尝试不同的东西，而不是说只是在原地踏步，或者是对，大概是这个想法。对， 对，我刚才是说收对于你来说很难，并不是说从技巧上来讲，而是说从年纪上来讲，因为你看你才多大，你的人生阅历还没有那么多，所以呢，在演绎这些收的歌曲的时候，可能是形式会多于内容，因为有很多东西你没有经历过。 是的， 比如说你没有经历过失去亲人呐、你没有经历过这个婚姻啊，还有更多的爱情啊，等等等等等等这些过程。我说为什么这样说？可能经历过这些种种种种之后，他在演绎这些作品的时候，就是他自己的真实的经历，可能真的是不一样。可能慢慢随着这个岁月的变迁啊，随着这个人生经历的积累，然后演绎这些歌曲，你就觉得不需要别人告诉我这首歌该怎么唱，而我自己就会由内而发就把它表达出来了，就完全是那种自然的流露。真的，我觉得就是咱们说什么一点哈，就是生死这件事情，就说如果你经历过真的是生和死，好朋友或者亲人离你而去，那种痛彻心扉刺激你产生的作品，一定是催人泪下的。那一定是特别特别的深刻的，刻在骨子里，刻在心里面的。你说咱们怎么说这么沉重的话题？ 对啊， 都怪你的歌曲太沉重了。 怪我 有没有轻松一点的歌？刚刚这首歌曲肯定是给越野车量身定做了，没问题。好了，敞篷车很拉风，听什么？ 敞篷车，我觉得专辑里有一首歌叫做《自爱》就很适合。对，因为我觉得敞篷车，是一个很自我的一种车。那我觉得《自爱》可能也是讲，也是一个很有，就是很有节奏感的，然后比较轻松的，可能较专辑其他歌来说，它没有那么的深沉的一首歌。 好的。这首歌曲刚好我今天没有准备，你唱吧， 也可以 现场翻唱哈，现场点歌点歌机。对，但是现在呢，在这个时段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倒是想给大家，要不然推荐这首歌，就是你和周慧合作的一首歌，听起来好甜呢、你觉得这首歌不适合敞篷车吗？触碰不到的灵魂，怎么样？ 可以，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自我的，在专辑里很独特的一首歌，我觉得。 待会儿我们回来，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和周慧的合作怎么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好 不好？好 的，好的。 我努力留下风雨里，他的温柔却遥不可及。走了身边大地，不留温度在手心，又何必相遇？ 回忆它带来的风景，每个呼吸都唤起涟漪。想象它在远距离，眼神里那般光影， 我不能靠近，却从此追寻。 触碰不到的灵魂日夜升腾， 梦游的心在沸腾，都是心 歌。真的没有想到思翰还可以演绎这样的作品哦。稍后回来问问他和周慧合作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及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一起进化潮流，随声而动，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好了，再次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特别嘉宾耿思翰。 Hello， 大家好，汽车音乐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耿思翰。哎， 太好了，记住我们节目的名字了，然后要多跟朋友们推荐一下哈。 嗯，好。 外地的朋友们，全国的朋友们， 好，没有问题，交给我。嗯， 外国的朋友们，全世界的朋友们都要知道汽车音乐会哈。 好嘞，汽车音乐会。 不听不行， 不听不行。嗯， 哎，好像不押韵啊。嗯，你帮我们想个口号。 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哎呀，这个猛的一下想不起来，给我一会儿 作业哈。 给我留个作业。对，或者是等一下，这个我在下节目，我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一定想出一个响亮的口号， 然后再加一首歌送给我哈。 可以，没问题。 又开玩笑，我们听友又该说了，统兵今天又出难题。为什么老出难题？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刚才抛了一个话题，就是和周慧合作的那首歌曲。嗯，我真的没有想到思翰，你除了有那样狂野的世界的孤儿之外呢，还有和周慧能合作这样温情柔情的作品哈。 嗯， 触碰不到的灵魂。 嗯，我觉得触碰不到灵魂就是一个专辑里比较另类的，不很有个性的一个存在。 另类吗？ 对，我说整体的风格上。 哦， 因为第一是它是一个对唱歌曲，第二是因为它是专辑里就是唯一的一首比较中国风格的一个歌，就是很重的国风风格。其实还是有竹笛啊，有中国大鼓啊，其实里边穿插着很多就是有一些很有特色的一些乐器。那我觉得他其实我其实是第一次去非常认真的尝试一个就是中国风类型的歌曲的，而且还是一个对唱，所以我觉得触碰不到的灵魂就是蛮有挑战的，这首歌对于我来说啊。 对，还真的是。 对，但是慧儿姐的声音就很好听啊，慧儿姐的声音就比较天籁。我觉得这歌就是我把那个托底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就我打一个底。 你是绿叶。 对，我觉得是。对，我是绿叶。对，慧儿姐是红花。 对，我觉得你这个被周慧的声音都带到那种柔情里面了。 嗯， 也其实也是发现了你的另外一面哈。 嗯，是。 好了，接下来刚刚那首歌曲给敞篷车，其实接下来思翰还有一首歌曲也是为敞篷车量身定做的。 嗯， 就是自爱是吗？ 对，叫自爱。对。 嗯， 自己爱自己， 自己爱自己。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来欣赏，现场给我们弹唱这一首《自爱》，来自耿思翰。 OK， 今天送上的第二首现场的 Live， 然后来自我新专辑《曲客人生》中的自爱。 天真以为你就是我的答案，从没想到你只是岁月片段，多感慨多心酸，幸福像廉价置换，这些年你亲手把我们粉碎，我开始懂得自爱，我不再自怨自艾，善待每一次的离散，我存在在悲伤之外，我开始懂得自爱，大步向前迈，时间的大海，我学会释怀，让故事留白，才能整理遗憾。 就得听现场才过瘾，是不是？就要听现场。我今天没有准备这首歌曲，看来是对的，就咱们听现场听啊！来来来，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啊？赶快现场点哈、啊！有人在说，其实不应该叫耿思汉，应该叫小耿。有人说不对，应该叫小汉。歌迷怎么称呼你？我叫你思汉算了。 都行，都行， 都可以、啊， 都行。 我还是更习惯叫你，刚才叫你什么来着？小汉是吗？ 小汉啊， 我经常 小汉小思啊， 小汉小思，思汉吧？ 啊，思汉，嗯、啊， 对我还是更加喜欢叫思汉哈，啊，顺嘴一点、嗯。然后刚刚这首《自爱》也有人深刻的体悟到了这首歌哈，然后他说，这首歌呢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我开始懂得自爱。我不再自怨自爱，那个自爱就是另外一个爱了。 对，不再自怨自哀， 自爱， 对， 对自爱、嗯。那这首歌曲其实是一首正能量的歌，鼓励大家。 啊、对，是的、啊， 对吧？ 对，是。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失败了，又有什么关系呢？谁没有失败？谁没有遇到过挫折？ 是的，是的， 就 是 爱 是一个爱，就是我觉得是这是一个鼓励大家重新就是积极面对生活的，就在有一些事情之后可以啊非常开心的再去。走出来，然后觉得因为我自己有些时候是一个特别难走出来一些事情的人，我就是觉得这个歌其实也给了我自己很多鼓励、 哦、 对，就是可以勇敢地往前跨一步，然后走出之前的那样一种状态。对， 哦，哎，你就是这种状态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吗？大约什么时候？你觉得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就是我觉得今年上半年就挺难的，因为就是、哦腿受伤了，其实很多就工作都全部都停掉 停滞了， 对，然后没有办法做好多事情，然后就只能可能录音和然后做专辑，基本上就是每天的工作就只有啊音乐，然后当时就有自爱这首歌，我就觉得它也对我自己也是一个鼓励啊，我学会释怀，让故事留白，才能整理遗憾，我觉得也写得特别好。对， 嗯，刚才那句话特别好，我把它记住。适当的留白， 对，让 然后 我学会释怀， 学会释怀、 就释怀留白整理遗憾啊， 释怀留白整理遗憾，对、你是人生不能把自己填得太满了， 对， 就像一幅国画一样，你看国画永远都不可能把里面全部涂满了，国画和油画的区别就在于此，一定要留白， 是、 对，然后你只有了空才能有满。有满就必须要有空， 是 特别好。好了，那接下来其实我今天也准备了好多歌呀，包括像你翻唱《跟往事干杯》呀、还有前面我们听过的《干眼症》，最开始听的，还有《爱着谁》，爱过、痛过、浪费过。我现在想来说说这首歌，因为刚才有一听众在点了，他说《爱过、痛过、浪费过》这首歌也特别好听。 啊，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写成长的，这首歌在我印象里就是一个写成长的歌，因为它是我们整张专辑的一个先行曲啊，然后就是相当于是专辑里第一个发的，就是先发了这个再发了专辑的后面的歌曲啊。爱过痛过我觉得比较是成长会经历的一些阵痛吧，对，我觉得这个歌写的大概的内容是这样子，对，然后可能也有一些理想和爱情的一些选择，对啊，对，我觉得就是里面就是很纪实的，就是有很多故事，有很多爱过痛过是一个充满故事的歌，我觉得有很多跟感情有关，有很多跟理想跟梦想的追逐也有关系，因为可能就我自己一开始那个追梦的过程就不是很顺利，对，现在我觉得也好像也没有很顺利，就是处于一种在起起伏伏中的一种状态，但是我觉得这应该就是生活的常态，所以我觉得每天只要充满干劲，然后今天比昨天好一点，我就很开心。 你刚才说追梦的时候不太顺利，追的什么梦？爱情梦还是你的理想梦？音乐梦？ 音乐，对，我觉得我唯一有执念的事情应该就是音乐，其他的都还好。 你怎么会不顺利啊？你的经历多让人羡慕啊！你看你原来上学的时候就获得了这个校园歌手第一名啊，本来就是其实本身不是出身在音乐世家， 对， 但是却有这样的经历的人并不多。从小呢，从这个孩童时期呢，其实应该咱们说没有人去带你进入到这里面，因为父母不是做音乐嘛， 是的，是的， 所以呢，就完全是靠你自己。突然可能爸爸妈妈觉得，咦？我觉得我们家思翰以后未来应该是个医生啊，咦，我觉得我们家思翰未来应该是个科学家啊，怎么突然喜欢起音乐，我们家没有这个基因，有没有这样的奇怪，然后就突然就有一天就爱上音乐了，就开始欲罢不能。 我从小就像您说的欲罢不能，对音乐就是我小时候写家庭作业就还会边听音乐边写，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就会就是教训我，就是说你不要这么做，这样会影响你那个写作业的效率啊，然后我说我就是想听，我说也不会影响的，就是从小就喜欢听喜欢唱，然后也不太怯场，对，我记得在我印象很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爸妈也很惊奇，因为他们都不是跟他们的职业他们学的东西跟音乐都没什么关系，对，就还挺神奇的， 这是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觉得从骨子里好像命中注定我就离不开音乐了， 是， 然后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我就是要走上这条路，老师然后留了作业要写作文，咦，我写出来是歌词交给老师了，然后其实这所有这科目当中课里面妈妈爸爸我就最喜欢音乐课，其实你让我去读书就好了，我就上音乐课，其他课我都不要上了，然后慢慢慢慢就发现，哎呀，音乐是这种东西，就是你生命当中如影随形哈，然后慢慢果然哈，就是校园歌手第一名的成绩啊，然后包括参加综艺节目，然后进入到汪峰老师队伍当中啊，我觉得其实还是挺眷顾你的，你的音乐之路应该说走的还是挺顺利的呀，真的， 对，就是应该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挺顺利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比较大，我希望自己可以对 超越汪峰 啊，不不真的 汪峰没在听吧，汪峰老师没在听，没有听， 我觉得没有谁超越谁，我觉得我还是想做我自己，我就想做耿思翰，然后我觉得我就想做耿思翰想做的音乐，然后希望，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是特别想跟汪峰老师学习的，就是我希望，因为他的歌在我小的时候天天听，就影响了我特别多，就影响了我成长时期的一些观念或者一些想法，那我希望我的歌也可以影响到一些别人，就是左右别人，这不我觉得 可以说左右， 我咋能左右别人呢，我觉得不是左右，就是影响到别人的一些给别人一些好的影响，或者是让别人产生一些思考，我希望我的歌也可以这样啊。 对，我刚才已经被你的歌曲左右了有真的，刚才有一些歌词真的很触动我，我都觉得我已经有这么多这个 这么多的这个做节目的经验，听了这么多歌手的音乐，我觉得已经现在已经能触动我的歌词其实真的不多了。刚才说过有李宗盛《凡人歌》触动我的、今天第二个触动我的就是你的歌， 谢谢。 你刚刚那首歌曲《自爱》我有时候就那对自己好一点， 对， 自爱，自爱就是这样，其实很正能量的、好了，那我们刚刚说过了这张专辑，哎，我最后想问一个问题，这张专辑到底是不是真真正正就是你现在的状态的呈现，就是你自己想表达的音乐？ 我觉得是的，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去听这张专辑，因为我最近也有我嫁给人跟我说，哎呀，就是跟你之前特别不一样，什么确实不太一样，但这就是我最近的可能这两年的整个的状态的一个呈现。 嗯哼，好了，那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爱过痛过浪费过》，是吧？也是专辑的第一主打。 是的，对。 我们就听 CD 好不好？ 好。 好的，最后就来听思涵的这一首《爱过痛过浪费过》，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你记不记得是那一年的南方，莺飞草长，心的激荡是无法灌输的浪，有个人对你说了一句情话，铁打火牢底刻在你的心上。离家出走没有未来可以承诺，只有勇气长满胸口，什么都没有。像一句狠话，默默开始发酵，那一句情话始终在心里缠绕，青春是回不去的家乡，牵绊的少年出发的地方。我爱过，痛过，浪费过，你有没有那一句情话，默默开始发酵，像一句狠话，始终在心里缠绕，家乡变成最远的远方，云般的姑娘随风在飘荡，我有时疯狂地想你，你有。 好了，大家在享受音乐的同时，我也得到一份礼物哈，思涵送给我的这张专辑，实体专辑，而且是签过名的，哇，这个封面的照片好漂亮哈，前面看到之后呢是这个，这好是为什么是斑马线？ 对，就是斑马线，就是对。 斑马线特别适合我们的汽车音乐会啊。 对，是的，它就是在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 对，我们在一个封闭环境的斑马线里拍的，就片场里有做了一个斑马线，然后、对，就这张专辑的封面就是也还挺有意思的，对，然后就大概代表了人在不同时期的一些状态，我觉得也是我自己近期的这两年的很多时候的一种写照，对， 就是走过人生的路，你看有不同方向，就像人生一样，不同的方向，向南向北还是向左向右，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路口的一个选择， 是，对，有些时候可能会奔跑，有些时候会停在原地等待，有些时候可能会回头望，对，我觉得就是走在、就是很， 我怎么觉得这些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是那么唯美啊，就是歌词啊，真的好唯美。 没有，我觉得就是啊，哎呦，搞得 搞得不好意思了。好，这个谢谢小汉，你看最后都变成小汉了。 小汉 光临我们今天的汽车音乐会，就要结束我们的节目了。捧着我这个珍贵的这个实体 CD 哈，回家去好好的回味一下你的歌曲，认真的听，把它放在车厢里面 CD 哈。 好， 一起来听。好了，谢谢思涵光临我们今天的汽车音乐会，谢谢你，也祝你的专辑大卖啊，祝你的音乐越做越好，加油， 谢谢，谢谢汽车音乐会，开心， 好，再见， 再见。 姑娘随风